just watch. Hey, hey. Bruno Mars Uptown Funk，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周二下午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但也还没有打开微信公众平台。当然如果这个时候你正在收听的话， 上一秒我 可以来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报道。 一秒你在上海的某一朵，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股火。 上一秒我在柏林落大雨，下一秒你在蒙古天气晴，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到处是假正经， 电话摩擦捕风捉影，有几个陪我等雨停， 难得真心情， 天高海阔我的原名谁倾听， 岁月为我的冷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 岁月带我晴雨交加，而你被腐化，我的心事纷乱复杂，你却能解码，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先奔跑，下一秒你在路口看手无表，你感觉我就像我感觉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上一秒我在为某事烦恼，下一秒你在人群中嬉笑，你感受我就像我感受你，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人生的出息聪明， 随波逐流翻山越岭，有几个陪我数星星， 难得傻兮兮， 深藏不露一颗真心，谁懂你。 岁月为我大浪淘沙，而你被留下，我的世界流转变化，你却没时差，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 岁月在我晴雨交加，而你被腐化，我的心事纷乱复杂，你却能解码，啦啦啦啦，我亲爱的你呀。喜怒哀乐是你， 阿斯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我想在今天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的同事他拿手机给我看，他说你看这个照片上的我是不是特别像我。现在不是他，他无意中浏览一个点评网站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点评的客户留下的照片侧面跟他本人很像，他说一不小心会与我自己去了那里。 我们并非单枪匹马，世界那么大，风尘仆仆我会化作天边的晚霞，啦啦啦啦，我与你同在啊，啦啦啦啦，我与你同在啊，啦啦啦啦，我与你同在啊。 这是样貌上比较像，但可能更多人呢会经常的感觉到说自己的身体里面有另一个灵魂。它会时不时的出现，然后迸发出一些念头，这些念头呢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又或者一些惊吓，还是什么，总之这样的感觉我不知道哈，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是我身边的一个双子女的体会。下午的3:14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一个小时时间， 你好，我是戴毅，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接下来这首歌还是一首对唱的歌曲，而且两位都是实力派的男歌手，有请阿杜、林俊杰。小说 有些故事就在平凡中被传说，爱都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其实你我都经历过，最难的就是舍得让爱挣脱你的手。长夜就像小说，结局留在最后，怎么收怎么做怎么走，这结果任你左右。我沉溺在小说，不禁为他泪流，任他哭任他笑，任他过在其中，找回我自由。谁的故事让你忍不住很难过？ 谁的故事让你忍不住很难过？ 会想象自己若是他该怎么生活？ 在无常的风风雨雨，人变得自作自受， 困在爱里得不到解脱。就像小说，结局留在最后，怎么收怎么做怎么走，这结果任你左右。我沉溺在小说， 我不禁为他泪流， 任他哭任他笑，任他过在其中，找回我自由。长夜就像小说， 结局留在最后， 怎么收怎么做怎么走，这结果任你左右。 任你左右，我沉迷在小说， 不禁为他泪流，任他哭任他笑，任他过在其中。哦，找回我自由。 两位实力派的作品，但很可能在 K 歌房里面它属于点唱的冷门曲目，因为比较难。两个人的声音都非常有标识性哈，阿杜林俊杰相互碰撞出的火花，这首歌叫做小说。他们两个人的渊源其实不只是合作唱歌，在当年 JJ 刚出道的时候，JJ 只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小人物，而他的师哥呢阿杜那个时候已经火遍了整个的华语圈。作为亲师兄，阿杜相当看重自己这个小师弟，所以呢 JJ 每天会跟在阿杜的后面到处去跑通告。阿杜也是非常提携这位很有想法也很有创作实力的师弟。我想了一下，大概也就是从我们喜欢听阿杜的歌开始哈，我们对于这样一些有特质的声音越来越有追求，也慢慢发现其实好声音绝对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音色，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有特点的嗓音，那也是好声音。 I've been living in circles, each day feels the same, trying to find my way. I've been tripping on hurdles, got me so confused, I need to get over you. Trying to convince myself I don't need help, and I'm still bulletproof. I've been put apart inside, I can't lie, it's time to tell the truth. When you're hurting someone else, you're a fool unto yourself. Nothing like you, nothing like you. Try my fall. Time to show and prove just what I do for you. Who knew love was so fatal? Only count the cost once you know you're lost. Trying to convince myself I don't need help, and I'm still bulletproof. I've been put apart inside, I can't lie. It's time to tell the truth. Nothing like you. Try my hardest to move on, but with her it feels so wrong. Ain't nothing like you. Nothing like you, and nothing like you. Thank you.

近日，全新升级改造的香山新华书店重张开业，以醒目的红色外立面和新华书店的金字招牌吸引着宾客读者，在香山地区红叶旅游和红色文化当中领略新华书香。与此同时呢，香山新华书店还引进了智慧书城系统，实现购书服务的智慧模式。书店殿堂内设立的智能查询设备，为读者查找图书、选购图书、参与活动提供了便捷服务。杜蒙阅图系列图书发布会即带着杜蒙去旅行启动活动在北京举行。杜蒙阅图原版书在欧洲畅销了近30年，已经被译成了8种语言。小巧便捷的外形设计让这本书不仅可以做行前攻略，旅行过程中也可以随身携带，不占空间。书中不止涵盖了食住行娱购等旅游的必备信息，还有当地锦囊、独特体验之旅、禁忌事项等特色建议，为旅途中的您保驾护航。周国平所著《中国人缺少什么》与读者见面，作者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两个人物严复和王国维进行了深入详尽的剖析。前天，潘卫协新书《素心映照》在北京举办发布会，丈夫孙楠及好友集体亮相助阵。潘卫表示，孙楠是他最忠实的读者，因为对方的鼓励也开启了他自身的成长。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扣着你的头睡吧，我在你梦里，不管心在哪里，宝贝，我记得 下午的3:37，我想这个时候听到莫文蔚的这首《宝贝》，尤其是女听友，而且是做了母亲、当了妈妈的，真的会被这首歌暖到。没有复杂的旋律，只有很平实的歌唱，在词曲上还有包括唱法上，它都没有过度的渲染，但是它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活当中的实实在在的情感的汇集。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留言的“碰见就闪躲”，第一次出现哈。下午好，他说今天是女儿2岁女儿豆豆的生日，很想让她听到莫文蔚的宝贝。刚才这首歌出现就是因为你和你的宝贝，想让她知道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多爱她，也祝她生日快乐。那我不知道豆豆有没有在收听啊阿姨家里面有一个1岁多的小朋友，我能够体会妈妈的用心，希望你今天生日快乐啊！用这首歌也祝愿十月剩下这两天哈，31号、30号这两天，还有接下来的11月份要过生日的朋友，都有要去爱护、呵护宝贝的人，也都可以被好好的呵护。 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是不是也一样没烦恼，像个孩子似的深情忘不掉，你的笑对我一生很重要，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偶尔是不是也感觉有些老，像个大人般的恋爱有时心情糟，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别忘了，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老。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偶尔是不是也感觉有些老，像个大人般的恋爱有时心情糟，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别忘了，只要是的。 现场演唱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十月份马上要过完了，希望接下来的十一月份你会比十月份更加的顺利，过得更好。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What you are, there's an answer if you reach into your soul, and the sorrow that you know will melt away. And then a hero comes along with the strength to carry. 这首歌之后，微信平台上面一定会多了很多喜欢这首歌的听友来冒泡，抓紧时间哈，马上检票结束。 Mariah Carey Hero， 我们都是自己的英雄，因为我们总是在克服着所遇到的一些个挫折困难，只要你肯直面困难，不轻易选择放弃希望，就会找到来自于内心的力量。所以每一次在内心当中不够强大，觉得小宇宙已经缺乏活力的时候，我都很想找来一些歌曲鼓励一下自己，大家都一样。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周二下午的直播，我是戴毅，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祝你专享周二下午愉快。 爱失去的爱